51514000155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也是季羡林《沉思录》这套丛书的策划人。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季羡林《命运沉思录》里头的听雨一篇。听雨，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如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盐溜就打在铁皮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细无声了。按常理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蚊子拼命，本来应该是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去之而不快的。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态了。这声音时急时慢，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去，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山白湖沉海底，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朝凤，有时如兔落虎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声笔底，死文字仿佛也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17: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东北三环三元桥到太阳宫桥的外环方向，还有北三环安贞桥到太阳宫桥的内环方向是车多流量大的，还有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建祥桥到北沙滩桥车行缓慢。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主要聊一聊南方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在下班的路上继续锁定我们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在新的一周第一天向您报道。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刚刚说了，今天咱们聊的是南方菜。 但是咱们不会走得太远啊。咱们身处北京聊南方菜， 就是找找北京好吃的南方菜馆。 是的。 但说起南方菜啊，区域有点大呀。我感觉北京最受欢迎的基本上全都在南方了。除了咱们除了北京菜啊，其他全在南方。川菜算不算南方？ 算算。 算不算？ 算。 那个淮扬菜算不算南方？ 算。 徽菜算不算南方？ 算。 湘菜算不算南方？ 算。 海南鸡饭算不算南方？ 云南菜。 是不是全是在那边？ 是一半了。 这太多了。 哎呀，其实啊，就尤其到下班这个点儿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你们建那个健身群、减肥群 没用， 真是， 至少现在还没用呢。 不，这4月1号的，就 你看定这个日子， 只要一听你们节目，哇，这个饿其实是一个考验。 那天会放一首歌啊，作为那一天的主题歌，也作为开群歌，叫《我的未 来 不是梦》 哦， 是吧？好，来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啊，两位嘉宾，原美食地图的编导，上菜的导演赵雪莲，赵导。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畅销书作家，北京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老师，欢迎杨老师。 大家好，我是杨元。 这样 啊， 咱们在聊在身处北京能够品尝到的南方菜 啊， 我相信赵导因为他准备了稿子， 是 哇、哦，这我刚才瞥了一眼，我搜罗了不少， 挺好。 今天如果要是您现在下班了，想去有一个方向吃饭的话，今天听我们节目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您现在已经饿了的话，哇、哦，那听我们节目，基本您今天晚上能够找到一个好去处的同时吃到肚歪。同时我们想先问问二位，二位平时在餐饮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就比如说，哎，我就爱吃哪哪哪的菜， 但爱吃好的，爱吃好的，这个有肯定都有偏好，每个人都有喜好的不同，对吧？像我们家那位，人家喜欢吃上海的， 上海的 ，他喜欢吃上海， 虽然他不是上海人，但是就好吃那个， 对，浓油赤酱他就喜欢， 你呢？ 我喜欢吃淮扬的， 淮扬， 但是也喜欢鲁菜。 他没有，真没有什么不喜欢的。 有一些， 比如呢， 特别特殊的，你比如猪脑，这不吃。你看咱们一块吃那个老钢锅的时候，我不吃猪脑， 就我们俩吃， 就我们俩吃， 对，就你们俩吃，我不吃。 以后想聪明得跟你学，博士后了反而不吃补脑 的。他也不一定吃那个就一定补，是吧？还有一些个别的小动物也不吃。 明白 啊， 明白 啊，就吃就比较大众的都还行， 炸的蚂蚱啊， 啊炸的蚂蚱啊，现在不吃了，原来吃 啊，然后捡蛹子呀， 啊这个不能吃啊，这吃不了啊， 好， 反正就是好多高蛋白一类，特别高蛋白那类的， 哎，那你要去广东， 啊， 有好多那小的那些你也不参与， 吃不了，土笋冻行，就是福建的那个土笋冻还行， 好，那赵导呢？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比较偏爱蔬菜类的。 是你不是吃素吗？ 我 赵导应该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除了蔬菜类的。 也没有没有，因为拍节目的原因，然后去了很多地方，然后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特别好吃的东西。 是，我觉得也是这个啊。 是， 但是你看他推荐这些菜啊，清炒攀枝花，上汤草头，藜蒿炒腊肉啊，终于有款肉了。 但是他只吃藜蒿， 借着腊肉那味儿。 其实都挺像，主要是不是有布置作业了嘛？ 对对对， 说春菜，然后我一想这个、这南方菜，然后又是春菜，然后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蔬菜、应季的这种绿叶菜。 不，我跟他观念完全不同。 哦， 春菜干嘛吃那绿叶菜呀、春天正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是没有特别多的菜，所以要吃肉和鱼。 哎呦， 正好合开的时候，对吧？ 哦， 过去的人说桃花三月桂鱼肥，你这时候你就得吃点这个，是吧？当然到夏天、秋天、冬天也可以照样吃这些东西。 哎，今天咱们既然聊南方菜啊，咱先把南方这个定义稍微定义一下。 对， 今天咱们坐的四位里边，你们仨都算北方的，我姑且算南方，行吗？ 你凭什么呀？ 我比你们靠南呀。 他跟北京比，他算南方的， 但是他算中间， 是不是？ 他只能算中间。 对。 你不符合科学的分类， 对， 我就十三不靠。 人家淮河大散关，淮河大散关， 出了河北没多远，你就到家了吧？ 对啊， 啊，但是啊，按照那个地理位置分啊，一般咱们 您是偏南 啊，对，偏南嘛，对不对？按照那个人家不是按那个秦岭和淮河、秦淮这一条线儿来分南北嘛，对不对？那支北的都算北方，那支南的都算南方。河南有一部分地区也是划在里面， 对对对， 对吧？我做就我也 你没划进去， 没划进去。我河南的心脏嘛，对不对？没划进去，但是我比你们靠南， 对对， 所以我也站在南方这边来对你们提出一些问题。 哦，行行行， 在你们北方人看来，南方菜什么称之为南方菜？比如说哪儿的菜，你们觉得这是南方菜？ 我跟你说，这其实是历史上对于北京来说，相对于比较特殊。 哦， 说南方主要说江南。 啊 因为过去是江南的人大量在北京做官，所以咱们一说南方，过去一说南方，好像上海啊、苏州啊、南京啊、浙江，这感觉是更像南方人，像福建、广东、广西什么，这就感觉是更偏远一点，接触的少，湖广呢、四川呢，虽然也算也是南方，但是也是相对少一点，他感觉更像南方的北方人，所以真说。北京人概念里那个南方人大概就是江南。 哎，那今天咱们就定义一下呗。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范围怎么样？博士后因为他文化层次最高嘛。 那咱就按他说的呀。 可以啊。 江南那一片。 就是、老的这个或者说咱们上一代的这个老家，哎，他们觉得在北京觉得南方人主要说的是这批人。 江苏啊、 浙江 啊、上海 啊 就以这边为主。 对啊， 好吧。 华东五省六市。 好， 哎呀，那基本上就是淮扬菜和上海菜， 也有那个 有一点点 那个浙菜。 我以为赵导说完的，那我把稿子撕了。 但是你写的那，我觉得 也都没跑， 这都没跑，因为都差不太多。很多春天的，他写的都是青菜，好多都是一样的。 是 啊， 草头嘛， 草头 是 上海 有。对吧？而且 好多那个南方的，就是不管你是按哪个领域来划定义南方，都有这个菜。而且这个季节正是吃草头的时候， 对， 到了五月一开花就 没 吃了。 说起来，现在来讲还真是南方这个时候才有的吃。虽然咱们市场也能看到，那是因为物流的发展，但是在过去那可吃不着。哎，过去皇上比如说刚开春，或者也别光开春吧，就是冬末的时候，那他吃点想吃点青菜，吃什么也是跟老百姓一样吃这个大白菜吗？还是他真的是千里迢迢？ 没有没有没有，你当杨贵妃呢？ 我想起来皇上冬储大白菜。 皇上只能吃冬储大白菜。 你看 他还有冻子货。 哦 就是温室的，他想 那时候就有温室了， 早就有了，这冻子货嘛，还有花什么的， 有 啊。反季节， 你看冰窖口专门存冰的 啊。 哦， 那你以为只有夏天的时候拿出来吃冰镇的呢？这其实 还有 很多， 还有那个就是冻子花，冻子主要在咱们现在丰台花乡那边嘛。就过去是有做这个菜的，就是种菜的，以这种土温室种菜，也有土温室种花的。有冷冻的热冻的不一样，这冷冻的种的花也不一样，热冻的种的花也不一样，但是菜呢基本以黄瓜居多。你想那个时候，哎呦，大冬天能吃一个这个拍黄瓜，我美去吧。 那真的老百姓家就一般。 皇上也拍黄瓜。 黄瓜顶这皇上顶多他就要吃那鲜黄瓜。 哦、 对吧，那个时候就那点小黄瓜他就为取那点清香了。 嗯、 你这做别的菜也做不了什么了。 哦、 不是，我想起来一个南北方吃菜的一个大差挺大的差别、 嗯。 就是我去南方拍片的时候那个洗一根黄瓜、嗯、一个生西红柿就嘎巴嘎巴自己吃了。 那他们那边不行。 特别就理解不了，哎你为什么吃生的呀，你怎么就干嘴吃了，我说不就这么吃吗，然后在他们南方人眼里这黄瓜就不能这么就洗一洗就直接撅着吃了。他必须得拌一拌呀怎么怎么着的。 嗯、 西红柿也是，这是南北方了一特别大的一差别。 不光是这个，你比如说你在买菜的时候，因为人家那儿时令菜呀、啊、都、 嗯、 鲜啊， 对 对, 对， 所以每次要买的话，我可能都是买几根儿， 嗯， 或者买一捆儿。 对，咱这买一筐， 咱这买一筐 啊， 就咱得备着， 对 对吧？买完了这，哟，今天这莴笋不错，哎呀，赶紧我多买一点。 嗯、 人家那边天天都啊、哦，天天都是新鲜的，我没有必要买那么多。 对，它生长期短， 是是 快。 就是说呢，咱们这边就北方的一买买一吨， 嗯， 人家那边一买买一吨嘛。 嗯、 对不对 是 啊，好多南方人来到北方就说不适应嘛， 嗯， 老怕摊主打他、嗯、挑芹菜就挑一根儿啊、 嗯、 一根芹菜一根胡萝卜就可以了、嗯、 一条带鱼， 对对对，好多北方的、嗯、现在我有几个小妹妹什么的、嗯、都在上海这个打工， 嗯, 嗯， 然后每次去菜市场，人家那菜市场都可高兴了、 嗯、 一看他来，哎呦大户来了啊， 是是是， 对对对， 这一弄就是来捆葱，人家都是来一颗小葱啊、 嗯、 对不对、 嗯、 人来一捆 儿。他们买香菜都是一根一根买的， 是、 嗯、像北京这菜市场、 啊， 你说我要一根香菜，就直接给你了， 直接就饶你了， 对，不要钱，然后 别人费劲了， 真卖，他真是卖一根小香葱， 最关键连鸡蛋都是一颗一颗买。 哦，那我倒没遇到过那么矫情的， 真的有一颗一颗买，我当时都惊呆了，我的天哪， 万一脆了呢？再回来买。 嗯、咱们说回来 啊，说 回来啊， 黄瓜那时候这个季节，因为好多冬储的菜好多也就差不多了。 嗯， 你甭说，咱们不说皇上家啊， 嗯、 皇上家可能还相对富裕一点，像一般的大宅门、王府什么的，这个时候也基本就没什么了，主要是吃干菜。 哦， 啊、还有那个。那叫什么 薛里红， 我不知道那个皇上那会儿怎么呢，还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个秋天秋末的时候西红柿搓堆的时候，然后就买好多西红柿、 嗯、 回来使那打点滴那瓶子，然后西红柿蒸 做酱 嘛，西红柿酱、 啊啊、是皇上那时候 皇上 那 时候那不是关键没有西红柿啊。 哦，真的吗？ 西红柿不是哥伦布从新大陆带回、 哦、对， 带到那 个 带到那个英国，然后当花种、 嗯、 带到欧洲，然后后来逐渐带，你看这个逐带什么西字儿的、 嗯、 那都来的特别晚。 但是清中以后也有了，清末 那就很晚了， 也有 了、那就很晚了。 那前阵有什么电视剧唐朝的，然后有一个情节就是一个妃子在啃西红柿，然后这个我是能看出来。 哎，多穿越呀、啊嗯、 好穿越。 哎，先让博士聊聊、 嗯、 哎，皇上有偏口吗？ 皇上有偏口 啊，真的 啊， 也有 他这像那个特别清宫，他就比较喜欢南方菜，江南的。 哦，因为习惯是吧？ 不是习惯，他就喜欢他那个时候，关键有一点，就是江南那个时候是咱们这个中国文化中心，所以呢，就很多的生活习惯喜欢模仿江南。 嗯， 他因为 觉得洋气， 那没有这个词儿，因为文化中心在那儿，他就沾南方的，觉得就更符合，尤其清代满人做这个统治阶层，他就觉得怎么学习中华文化，就是中原文化呢？那咱们最重要的，哎，要学习江南的这些世子，他们是怎么生活？这个好像根更正一样，因为他们生活也比较好，这样呢。就很多的他就很仰慕南方的生活方式，你看康熙几次下江南，乾隆几次下江南，除了拜谒孔府，就是孔子山东曲阜，那主要的精力都在下江南，他就喜欢看这个，他觉得这个更好，确实那儿也比较精巧啊细腻啊，所以你看大量的宫廷的东西饮食是学习江南的，而且这个他还专门弄乾隆，还专门在乾隆三十年的时候下江南，还带回来一个厨师叫张东官嘛，咱们不都有这个传说吗？还拍过电视剧，乾隆下江南三十年的时候，在苏州那次就是他那个皇后剪发事件那一次，在苏州的时候有这个苏州织造普福进献的一批厨师，其中就有张东官给他做这个南方菜。那么后来呢， 这个乾隆觉得好，我看那个档案写每人赏银客一个，银客好大好像是二两一个的吧，之后呢这个传说咱们就能证实了这是真的。而且后来呢张东官不断的出现在这个宫廷的档案里头，那就说他给带回来了。但是后来据说这个张东官因为他是汉人民人，他不是旗人，他不能给他弄到这个体制内。 明白。 然后呢 就是进后厨很难， 能进后厨，但是不能让他在这里头正式、 啊、明白明白、 啊、 编外人员这就是叫行走啊，他老在那儿溜达，然后大概乾隆49年之后，张东官就没再出现了、哦。那可能不是死了，就是退休了。 明白。 那么你像有很多什么万年青炖肉啊，春笋烧鸡呀、啊，这个酥燥肉， 哦、 就是咱们那个老北京那个卤煮火烧的前身、 嗯， 是吧？这都是张东官带来的、 嗯。 啊，你看他很喜欢，就是那时候很喜欢这些东西，这个。咱们那个时候说好多这个南方菜，宫廷里的，咱们现在可能都没有这个意识，它是南方菜。 嗯， 包括你说，刚才我说的清朝、明朝，其实也是这样。永乐的时候，从南京迁都到北京，那有大量的南方的东西到北京。你比如说，咱们那个最早的焖炉烤鸭，那不就南京烧鸭是它雏形吗？ 是， 对吧？就是都是逐渐来。咱们现在都觉得好像跟南方没关系了似的，但其实。 根还是人家， 根还是他那边的 哦、 嗯。所以，在这个绰号写那个《食在宫廷》的时候，它里头就有说这个宫廷饮食特点，就是有一大部分来源是来自于南方。 嗯，好啊，今天咱们聊的是南方菜啊，好多朋友也在发来一些美食搜索的问题。我们在聊着这个的时候呢，也回答一下大家问题。比如说时光雕刻就问了一个，哟、哦、这是南方菜的一个典型代表啊。嗯、他说我想吃灶台鱼，请问哪家好吃啊？ 南方。 南方吃鱼嘛，对不对？ 哦， 灶台鱼。 这种做法挺北方的啊。 啊，这是啊。那都是放酱什么的。 也得看鱼鲜不鲜，是不是啊，都差不多嘛。 啊、哦、好吧啊、哎、你说这个倒对、 哎、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博士都接不上话了。 哎，你们有什么 我推荐一个 来来来 那个灶台鱼， 赵导 有点远 啊, 啊， 就是那个在昌平、 哦、 昌平那个有一个扫墓的人，华夏陵园。 嗯， 到了华夏陵园以后，然后往它的北边开17公里，可以导航。有一个叫友人草莓采摘，因为那个地儿没有名字， 嗯、 导到这个采摘这儿，然后再往上有个大铁门，那有一个吃灶台鱼的地儿。我也是上周刚发现的，我以为是个小破地儿呢，就一去停满了那个各种各样的， 就是生意特好， 得有70多辆车。 哎呦， 你都想不到里面有多大，可以打乒乓球，然后。然后 那也没多大， 是啊， 可以踢足球， 好几个场子的乒乓球，好几张台子、 哦、 然后那个周围一圈全是那个就是包房， 都是去打乒乓球的是吧？ 然后 70多辆车， 他那就是在每个屋里砌了一个灶台 啊， 然后呢还生柴火 哦， 他用那个柴油先点燃，然后里面真是往里投木头条、 哦、 就那劈柴条、 嗯、 然后放一个这么大的锅，那锅真的挺大的，可以把我儿子搁里头，然后那个特别大一个锅，然后盖着、 哎、有这样的妈也无语了。 我就是有个参照物嘛，告诉大家这锅有多大。 哦，好， 那儿就做灶台鱼、 哎、 然后 突然想到人参果。 多亏你没说你儿子多大，人要想哇、哦、得十几了吧。多大一锅。 好。 然后那个地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这是昌平的。我说一个相对近一点的，在清河那边。 嗯。 是叫三个农夫还是三个渔夫？ 三个渔夫 啊，三个渔夫是吧？ 你吃 啊，渔夫，渔夫，三渔夫，三个渔夫 是得吃。 你要渔夫没搜着，就搜农夫啊。三个什么什么夫 啊？ 然后那个我吃过，也还挺好的，因为离着也算近嘛。还有一个是在那个机场，在首都机场附近， 嗯， 有一地儿 叫天主。 好吧，那名字确实想不起来了。 啊、这是出国了是吗？ 天主，或者那个杨林大道 啊，对，因为也是有一次我们去采摘，采摘完了之后呢， 嗯、 就被人带到那边了。 嗯， 也没有停70多辆车那么夸张啊， 嗯嗯、 停了大概20多辆车， 啊、 但是里边地儿不行， 也不错， 没有铺那么多的乒乓球案子，没有地儿可以铺案子了， 嗯、 大概也就是20多个灶台吧。 哦， 那也真不小、啊。 但就那么一就那么多地儿了，但是就做的特、 嗯、 人都特别满， 嗯、 吃起来也还不错啊、嗯。因为最关键就是鱼新鲜，而且它那个酱好像每一家都还挺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哎，对对对对，哎，那我还想起来一地儿，就是也不是特别近，但也不特别远，在、 啊、 东边、嗯，就是快到火线了。 我跟你吃过是吧？ 天龙九府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因为刚才那个谁，那个 那回那个杨多杰也去了。 大老师说那酱，他们家那酱真特别香。 是 他们使那酱炖那鱼，他那个鱼是那个水库鱼， 哦、 是那个天津边那叫什么蓟县？ 啊、 哦， 是是 蓟县水库的鱼。 那、 鱼就是我就可以不用忽略不计，他那酱特别好。他那个酱是叫什么鲜？不是鲜，就是火线当地的一个什么酱酱厂、 哦， 然后做了100多年，就做了这个酱、 哦， 一个不大的厂子。然后那个酱就几乎是供不应求，供不应求的那感觉、 嗯。 然后那个老板呢，他是一个粤菜厨子出身，97年就做粤菜。 嗯、 他把他的那个就是当地产的那个酱，用粤菜师傅的办法，然后加了什么猴柱酱啊、猪猴酱啊。 嗯 各种样又炒了一遍、 哦、 然后去炖那个鱼就超级香 天 哪、嗯、想着就好吃 哎，我就想起一地儿那个70后鱼馆算吗 哎，算算算， 算吧， 算 那个那个茶丹湖鱼头， 对对 对, 对， 是吧？就是 我们泡完砖不是这一出一出来、啊、 那回那个什么那每年也不是算每年反正每每次逢这个四月初一的时候， 开湖的时候， 不是四月初一，这四月初一时候跟这个 愚人节的时候， 大家去四月初一、 哦、 不是一号啊， 农历按农历 啊啊，去那个妙峰山玩去，嗯，然后回来准到门头沟那个70后鱼馆吃鱼、 哦、 啊，这一趟我觉得特别好， 哎，那也 啊， 哎呀，那我发现了，东南西北其实都是有吃灶台， 对对对， 好多， 真的，你看有这么多听众朋友都分享了 ，so what 就说了。怀柔荣德灶台鱼不错哟。 哦， 战神说八大处那儿也有好吃的灶台鱼。 对对对 对， 对 吧？小飞吃的这个就清淡多了。 嗯， 小飞说的是吃炸酱面，最让我过瘾的就是那个把面拌好了之后不放黄瓜丝，直接洗一根黄瓜，一口面一口黄瓜。哎呀，觉得这么吃比较好。 就蒜嘛、 啊。对啊，这蒜怎么办？ 他没写、 哦、 啊。 黑八度也推荐了，说顺义河南村鱼翼锅 啊、 啊鱼翼啊、哦，这个我也听说过。然后灶台鱼啊，味道不错，来的话得提前预约。 嚯、嗯， 好多都这样。 嗯， 就是熟的话你就得提前预约，然后你说你把鱼先给我炖上， 对， 里边豆腐一定要给我多加。哎呦、 嗯， 那鱼那豆腐炖到最后，哇、哦！我觉得比鱼还好吃。 对呀、啊， 真的、 啊。 他那个豆腐都是当地的那个豆腐。 嗯。 有人跟我讲，就是去了一个新的地方， 嗯、 第一口要先吃豆腐， 嗯， 适应当地的水土，因为豆腐都是当地的水，然后当地的这个做的磨的、 哦， 然后就特别。 哦，我们都说抓一把土闻一闻。 呵。 我以为抓一把土吃一口。 什么都吃，真的是。好吧啊，今天咱们聊的是南方菜，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嘉义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周年庆，复兴门百盛庆生啊！22至26日，会员就有礼金送，满299服饰最高送15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满199送20，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春天到，去儿造，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电子礼金，多买多赠。还有轮滑障碍赛和房车露营节等您参加。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妈妈，妈妈，我想出去玩。 老公，我要出去玩。 不想再等了，不要在等待中错过一次次美好的旅行。 开着21世纪房车，我们现在就出发。3月22至25日，相约第16届北京国际房车露营展，8万平米房车露营产品展示、采购洽谈、车友聚会。微信关注21世纪房车网，肇新店高速出口处北京房车世界欢迎您，8036-4500。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0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17: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请出的是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全老师您好。 哎，您好。 哎，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好的。那么明天啊，江南地区大范围的降雨将趋于结束，只是啊，江苏还有浙江的北部啊有小雨。受阴雨天气的影响呢，南京、上海、苏州等城市啊，最高气温啊都在9到10度。那么明后两天，江淮、江南一带的这个气温啊也是持续低迷，和常年相比是明显偏低。另外呢，伴随着冷高压的南下呢，这个天气晴朗了，昼夜温差也会加大。在华东地区啊，像21号和22号的早晨啊，最低气温啊仅为4到6度，这早晚天气是挺冷的。前往江南旅游的朋友啊，还要注意保暖。那么再来看看亚洲啊，今天的重点关注就是日本。从这个今天14点的地面图上看呢，一个低压复合系统啊正在北上，日本啊中南部已经出现了降雨，这也是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开始。预计呢，这一轮降雨呢将在后天，也就是21号达到最强。当天啊，九州岛中北部开始，一直到关东地区的南部啊都有大雨。那么原来也预计了日本这个最早樱花的开花日啊，就是20号前后，也近在眼前了。那么这一轮强降雨恰好在这一时段呢，这个发展增强，所以对于前往日本旅游赏花遇到的麻烦会不小，需要大家呢注意防范。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特别详细的介绍。那咱们明天继续连线，再次感谢全老师，再见。 再见。 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3月浪漫女神月，折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东北三环三元桥到太阳宫桥外环方向，还有北三环安贞桥到太阳营桥的内环方向车多流量大，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建祥桥到北沙滩桥车行缓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折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一块聊一聊南方菜啊。刚刚我们那个脑洞大开，说南城菜算南方菜吗？ 别闹啊，别闹。 啊，这不算啊，咱们今天刚刚我们一开始就总结了一下， 对， 说南方菜呢，按过去来算，皇上那样的算哈，就是江南这边的， 江南 浙江， 他那个时候定义不是也是主要是江南地区吗？ 哎， 江南地区你现在可以，因为过去有一个江南省，后来取消了。 哦， 啊，清代的时候它主要就是江苏。苏南、皖南、浙江、上海，就这些地方，包括你可能还有江西一部分等等的啊。 嗯嗯，像这些确实，我觉得啊， 嗯， 在咱们餐饮市场，咱不说北京的餐饮市场， 嗯、 全国各地的餐饮市场、 嗯， 像江南菜啊，咱们就这么算啊， 嗯、 江南菜，我觉得能占到不到半壁江山，至少能有30%-40%。 嗯，你是说在北京 呢 还是全国？ 全国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差不多。 而且呢，你会发现，大家除了那些重口味的， 嗯， 这些南方菜慢慢大家接受的就是相对清淡的口味， 对。 但它呢，制作的手法呀，包括它的食材啊，都非常之讲究。 就北京，你看看这10年10来年，你看这个，就是这种江南方的菜馆。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好，越来越讲究，对吧？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好像可能想买吃这种东西，就是一个都只能去西单，同春园跟御花台，剩的好像就没有了。 嗯 啊，对，后来还开了一淮阳春。 哦 啊， 对。 那其他的你说还有什么？北京饭店可能有。 对。 然后再其他的就基本找不着了。 对。 那逐渐逐渐到现在，你看遍地开花。 是。 那说明大家对它的接受程度、认可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 啊。 对。接下来咱们就来一边说一说大家对这个南方菜的一些理解和推荐。 嗯、 另外呢，除了推荐菜之外，咱们也推荐一下哪儿有好吃的能吃到这道菜的地儿。 对。 嗯。 好不好？ 嗯。 啊，来，我们先抛个砖。这个杨老师先来 啊、哦、啊，说这个，那我先按这个赵导的那个思路，先说个青菜类的。 哎，行嘞 啊， 谢谢啊。 因为这个春笋 哦， 嗯， 对吧？春笋，因为 我爱吃笋， 我前两天刚吃了一回，就那个， 你别说在串串香涮的、 啊，不是不是，圣君楼小海鲜 哦， 圣君楼小海鲜，目的不是吃春笋，赶上了。赶上它不是有应季的这种菜嘛？它主要是海鲜，应季的菜说这春笋怎么做？有一个葱炒的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腊肉的。后来就干脆说， 哦、 那就腊肉炒吧。哎呦，怎么那么好吃？就是春笋那种鲜嫩，然后它入味儿，拿那个盐那个咸提起味儿来之后，又鲜又脆又嫩、 嗯， 就是那个腊肉其实到我都觉得借一点味儿而已。 腊味算调料。 啊，对，真的是算调料，因为那腊肉还是他是做海鲜的，腊肉也不是很讲究， 嗯， 但是那个笋，哎呦，那种鲜嫩劲儿，就是你就觉得就是叫应时当季， 嗯， 是吧？这个时候吃那个他好像就一筐， 嗯， 然后卖完了可能就没有了， 嗯， 然后特别好吃，弄得我第二天自己又去超市买了点笋炒， 嗯， 但是没有腊肉，那而且呢。可能自己处理上不是不够那么好、 嗯、 哎他那个不如人家那好吃就到现在记忆犹新那一晚上吃了好多都比较好吃的东西 嗯 但是那个笋是记忆最深刻的 嗯 啊 就是吃到了一口鲜啊 对对对 哎笋我也是记忆犹新原来是在南京的时候在侯师傅那儿吃了有一道菜 嗯、啊、 是用草头和那个笋、 啊、哦都是 进行了一个叫温拌菜。 啊 对对对 焯完了之后 对焯完了之后拌了一下、 嗯、 哎呦那好吃极了、 嗯、 啊 对对对 那个草头在上面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点缀而且草头的味儿相对还 有那么挺特殊的那种香味的。笋吧本身它就是鲜， 对， 其他的一些异味倒还好，因为它可能有特殊的工艺，稍微那么一焯， 嗯， 也没有什么味道，吃起来哎呦就嘎嘣脆，又有点那个草头的那个特殊的， 它还有水嫩的那感觉， 哎哎哎， 还不是光是咱们说那个跟吃麻花似的那个排叉那种嘎嘣脆， 是 吧？啊， 是是， 它有水嫩在里头啊， 对。 就吃完这个，前两天那个什么，我在我妈那儿， 嗯， 然后我妈炒那肉末炒雪里红， 哦， 我说你这个再加点笋丝多好。后来就我出去一趟，就买了点笋切成丝儿，搁里头一炒，确实是好吃。 嗯， 就是吃了那一顿笋之后，这最近都一直特别勾人。 哎呦，嗯，哎，现在可以去菜市场自己弄点笋，自己吃点春笋，多好。 对对，而你说那个草头， 嗯， 草头做最多的是那个草头圈子， 嗯，对， 是吧？ 它 就得有它那个味儿，才配那个圈子挥发的才更香， 对对对， 是吧？ 是。 然后温拌的这东西吧，就是焯一下，保持它，就保证它在断生的情况下最鲜新鲜的时候， 嗯， 哎，那个是，这个办法，我回去我再试试。 笋是个好东西 啊， 当然 是个好东西， 嗯，你这点提着笋多损。 但是博士说的这个反而是不是吃南方菜的菜馆里有一个南方的？ 是南方，它是宁波小海鲜吗？ 哦，是宁波 啊，对对对，宁波小海鲜， 哦，是大连小海鲜 啊，不是，宁波小海鲜。 好， 维哥，你不是吃过吗？ 是 你一直当 吃那个， 你 上一次， 你怎么点的菜？你把维哥吃成了。 我们那时候不笋 啊， 真没笋， 啊。 我们去的时候秋天， 对， 啊， 秋天去吃的，对对对， 哦，对对对对对， 没有什么，这菜类的相对少，而且我好不容易我跟维哥吃一顿饭， 啊， 还能点菜吗？ 啊， 是不是，啊，显得多不局气？ 哦， 哎，全是海鲜。 嗯， 哎， 嗯， 很好。现在您要去不光那个小海鲜啊， 嗯， 您去大多数的淮扬菜的话， 对对对对， 基本上现在春笋都上来了， 对 啊，您都可以。这个时候啊，有就涉及到您到这边怎么点菜了， 嗯， 对吧？您就吃这些东西，点一春笋啊，点一什么其他的， 嗯，油焖春笋多有名的菜， 哎，对对对，这个时候您点这个才是应时应景的，而且是最好吃的时候。 嗯，对对， 嗯， 来吧，赵导。看你，哎呦， 我都不敢说话。 来说一肉的， 对，来 说一肉的。 接下来的25分钟都交给你了。 我还想就是不是说这笋，说就是我听那个厨师说，就是一般的饭馆这个季节吃的是安徽产的笋， 哦， 然后呢那个口感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 脆嫩。 嗯，但是还有一个特别极致的笋，但是北京，嗯，就是其实那老板自己也说啊，就如果可以的话，他也想做这个，但是比较难。 嗯， 就是我在一本1965年的老菜谱里看到，专门有好几页说云南开远的甜笋。 啊， 当地就叫甜笋，然后那本书上专门注明了，就是这个全国的这个笋，就这个季节的， 嗯， 阳历三月初的笋就是以云南开远最好。他怎么个好法呢？有一个厨师，他是当地附近的人吧， 嗯， 然后他就说他少了生吃这个笋，就像吃梨一样。 哇，我听着真鲜， 那个汁儿又多又真的是甜的。然后呢，我准备搞，其实主要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甜笋，就是有一个做法。就叫那个清汤甜笋，这1965年的一个做法，然后这本书就全是收集当时最著名的中国最著名的这些菜，其中就有唯一的一个笋的菜就是这个，但是做法特别复杂，就是我也没弄明白为什么里头还有老蛋糕。那个如果听众朋友有老蛋糕，就是专门他还说了做这个菜老蛋糕要自己做。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做法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节目下来咱们不是有那个平台嘛，可以分享。这儿我就不念了，就是真的挺复杂的，但是应该挺好喝的。说这个汤做完了以后是清澈的，而且非常的甜， 哦， 然后里面也要用到火腿， 嗯， 还有用到瘦猪肉。 啊， 关键老蛋糕这个实在是，我觉得我可以让云南的这个老板复原一下试一试。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春笋，就刚才您说那个， 嗯， 辣就是这个 腊肉炒 春笋， 啊， 应该是这个季节特别香的一个菜。 啊，对，还有腌笃鲜。 对， 啊， 腌笃鲜，但是我觉得腌笃鲜这个菜好像一年四季都在做。 是，这因为一年四季都有笋， 嗯， 但是分就是冬笋可能纤维更长一点， 嗯， 更粗一点， 嗯， 口感没有春笋这么嫩， 嗯， 而春笋可能真的就这几个季节， 嗯， 即便是现在 保质的这个水平非常的发达， 嗯， 可以各种方法，但好像也得是吃鲜的更好。 对，是， 但是不错了，因为现在咱们刚才小胖也说了，物流极度发达，所以您基本上想吃的那些鲜货， 嗯， 基本上它24小时之内肯定能送到府上。 然后有一个厨师朋友专门提醒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如果跟自己家里做春笋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春笋不要沾冷水。沾了冷水可能就会痒痒，就是， 谁痒痒？ 笋 痒 痒 吗？ 笋痒痒，笋痒，你知道吗？自己痒痒，谁做谁痒痒。就是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甜笋，就是清理这个春笋的时候， 啊， 最好不要用冷水来清理， 就温水 啊。你可以戴手套，可以， 啊， 不然人会痒痒， 啊， 就是 就有点过敏。 对对对对对，就处理上有这么一个注意的地方。然后我就特别想推荐一个，就是特新鲜的一个，也是我就是才刚知道，就是才吃过的一个，就是叫清炒攀枝花。 嗯， 就是，但是这个产地呢，就是可能不在博士说那个江南的那个范围，但我觉得，这个云南呀、广东啊，也算是那个南方。 当然 啊，肯定也是南方。 您说到这儿了吗？都就赶紧说吧。 啊，对，然后那个它其实就是一种花儿。 哦， 我快点说啊，就是一种红色的花，然后特别特别的红，长在树上，然后当地的人呢就把它揪下来，揪下就是在阳历的三月份。就他是看阳历的，就这季节揪下来， 哦 啊，然后呢路边全是这种花，然后也不要钱，自己揪去吧，自己薅去， 嗯， 可能当地也没人管。然后那薅完了以后呢，把那个花蕊中间有两个硬的那个花蕊，可能是雌蕊雄蕊，把它拔掉， 嗯， 然后把那个花瓣外面那层全部都掰掉，然后就剩里面那个嫩的花蕊和一点点那个花萼， 嗯， 一定是嫩的部分，然后拿它来清炒，放那个辣椒，最好是用贵州产的胡辣椒。就把辣椒，贵州的辣椒，拿那个干的那个锅，先把它煸干了，然后拿它炒，然后再放点青辣椒、红辣椒来点缀，炒了以后，这个菜就特别好吃，有一种奇怪的香气。 哦， 嗯，然后北京呢很难能吃到这种鲜的，但是现在不是有那技术吗？ 是， 可以那个抽真空啊， 嗯， 可以那个晒干的，回来再跟泡沫让它 做永生花， 就再发一下， 嗯， 然后炒出来那个味道跟在当地吃的略有差别， 嗯， 当地吃那种滑滑的那感觉，有种膜的那感觉， 差， 嗯， 点鲜嘛， 啊， 嗯， 然后那个北京吃的这个炒这个菜呢，就有点嚼头，但是也挺嫩的， 啊， 就有一种特别香的那种味道。 哦，哪能吃着呀？ 在一个停就是不好停车的地儿。 在 钟楼后头， 哇，那真是 钟楼叫钟楼湾胡同，然后呢，能看到就是那个饭馆名字挺大的，但是就是叫一个叫什么哈尼各就餐吧，然后里都是外国人。 是不是那个那儿有一个那个以前的道观那附近？ 道观我没太注意，因为我去过几次都是 叫广福观吧， 晚上去的， 哦， 然后那个因为晚上能停车。 哦， 然后周围的环境没太注意，但就在一个胡同， 嗯， 挺背景的一个胡同， 嗯， 然后呢下了地铁还得走几步， 嗯， 然后他们家有很多这种南方的特别有南方烙印的菜， 嗯， 各种花儿， 是 像这个攀枝花， 名字听着就像是云南大理那边的， 他就 是 那个厨师和老板都是哈尼各就， 哦， 是各就红河谷的人， 嗯，哦， 然后他们就是完全就是那种玩票的心理，然后就是从这个应该是每周有点夸张了，每两周回去一趟，把当地的食材背回来， 哦， 特别有意思。他们家 哦，就是哈尼的那个哈尼吗？ 对，就是哈 尼 族那个哈尼。 哦，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烤乳扇，我觉得也特别好吃。 啊，烤乳扇是。 嗯，他关键他们家那烤乳扇和别人家的不太一样，他最后会给你炒一盘青辣椒，让你拿那个青辣椒去卷那个乳扇吃， 嗯， 然后里面还放一片他们那个熏肉 啊， 嗯，特别香， 啊。你还记得有一次说那个说到什么菜，就是《金瓶梅》里的。 嗯， 饮食里头就是他专门有这个乳扇， 对乳扇， 啊， 对。 我以为你要说像金圣叹一样，然后说拿花生米和那个什么红角有 花生米就豆腐丝儿能吃出烧鸭子吗？ 烧鸭子，就是那个香气，就是让你老想着它，可是你又生活里找不到一个东西可以替代它。嗯， 嗯，好呀，这个也 这个还不错， 从来没听说过。 是是是， 你管它是不是。是不是咱们限定了好吃就得了， 对吧？对，有意思，有意思， 啊， 对对， 啊，到云南了， 并没有说什么，并没有意义，并没有意义。 哎，就我觉得吃东西啊，一方面啊， 嗯， 当然是好吃。 嗯， 我现在特别有那种猎奇心理， 嗯， 我可能跟几位都不一样。 哦， 你问我，你爱吃什么呀？啊，不能这么问。你不爱吃什么呀？我说没有不爱吃的。 嗯， 真的就是所有的东西，我基本上都会尝一尝。 嗯， 原来我特别不能接受鱼腥草。 啊， 自从吃串就那个串串的时候， 啊， 有人把鱼腥草跟牛肉裹在一起了，我就觉得哎呦鱼腥草好好吃啊。 嗯， 就是它的味道慢慢没有了嘛，然后它就变得跟那山药的口感一抿就化了，还挺好吃的。 然后下次给你拌个折耳根。 其实 那个还没尝试， 就这是一个东西。 哎，我知道。 其实这折耳根，就是我在那个成都的时候，在四川那块儿，然后有很多不是当地都做这个嘛。他们那个做法其实它也腥，但是去腥有两种办法，一个是你这个季节的，你掐嫩根儿、嫩的茎，就腥味没那么大。 越嫩的越好。 对，它那个腥味越淡。再一个，就它一定要放甜放糖，糖就褶腥。然后还有当地的厨师的做法，他会拿那个，也是就我觉得好像那边的厨师都喜欢把辣椒把它烤干了，然后把它碾碎，然后来拌这个鱼腥草，再撒点芝麻，就特别的香，就几乎没有那个腥气味，只留下那种青草香气。哎，这个做法在北京能吃到的，就在那个沙滩后街有一个成都驻京办， 然后我知道那 就有他们家就做、 他们家有这个， 有 来，我们分享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啊。阿莲又在问，刚才嘉宾介绍的云南菜馆在哪儿？在鼓楼后身， 您搜哈尼就行了。 对 对，叫钟楼湾胡同48号。 对，另外一位呢是燕南飞，他说我们老家呢有一种笋叫苦笋，剥了皮以后呢切成片儿，和酸菜肉片一块煮，很好吃。看来也是当地特色， 当地特色，这笋跟肉在一起就各种好吃。 是是是， 我在那个杭州的，就是余杭那个地方，然后当地的那个朋友他自己去菜市场买了那个笋，然后就是什么都不放，也不放腊肉什么的，然后就拿酱油腌完了以后炒，然后也特别香，就是有点黑乎乎的，可是甜甜的。 就是卖相不好，但是吃着一定好。 对对对，那个他们当地有一种就是酱油笋拌面，拿那拌面条， 就听着就好吃 啊，就是特别香。 哎、真的，现在真的比以前幸福多了。我问了很多大厨，那大厨们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物流也不发达，但是在北京如果要是做笋的话，一般都是拿罐头做。 对， 只能是这样，他不可能说有所谓冰鲜的呀， 对对对， 或者空运的，这个太难。但是那个时候能吃到笋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对， 那时候不叫玉兰片吗？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那鱼香肉丝， 又 叫老有那， 又叫冬笋， 对， 又叫冬笋。 所以每次 水发的， 就比如说跟牛栏一聊，牛栏就说了，维子你肯定没吃过。那时候我们都拿罐头做，然后如果要是那个我手底下的徒弟要是做的不好，我一定批评他，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怎么给做坏了呢？ 哎呦，说到笋了，小飞也说大爱春笋，尤其是安吉临安一带的，和虾子一起炒也很香。哎，就是虾子跟它也挺配的。来吧，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聊咱们的南方菜。 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今天聊的南方菜啊，从大家回复的微信就能一眼就看出来啊，您到底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到笋了，好多朋友都跟着我，哎呦大爱春笋，这就是绝对爱吃， 人家是那个表现吗？ 差不多吧。 啊、好吧， 我表现的还行哈。 啊，表现力不错。 哎，我大爱春笋啊。竟然还有的朋友在我们说笋的时候还问，哎，刚刚说那北边那灶台鱼哪个好吃来着？这一定是北方人，我告诉你，是不是？有南方人，你要一跟他说到春笋，哎呦，你就能看起来他那个眼睛带着那种渴望。 是， 尤其是在北方的南方人，在北方长时间的南方人， 对对对， 一给他说这种东西，这边很难 能吃到，就目光炯炯的、 那种眼神就不太一样了啊。好嘞，咱们接着来说，刚刚说了两个，其实都算是。都算是蔬菜哈、这个杨博士也说了，这个时候应该吃点肉啊， 对呀、 吃点鱼呀、 对呀， 来吧，来说个肉或者说个鱼呗， 你说个鱼，说个那个什么，红烧回鱼，上海菜对吧？啊，这个在那个沪江香满楼， 哦， 我最早那回吃是 2013年这会儿。 哎呦， 哎呦，那个好吃，红烧回鱼。 1913年呢？ 2013年。 你说他穿越了是吧？ 那可够好吃的，都记这么久。 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吃的一顿饭啊。哎，那个沪江小马楼吃那个红烧回鱼，哎呦，特别好吃。其实回鱼不是什么正经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但是。好多地方，包括我在上海吃他们那个被评为米其林一星那个那家馆子，我都觉得不够好。就是沪江小满楼那个红烧烩鱼，鱼也香，做的看着也规整。那个不是好多地方做的黑了吧唧，那不行。他那个是真是红烧那个，咱们现在那叫什么？形容那个那种颜色就是枣红。枣红深色，枣红色的那种颜色， 焦糖色是吗？ 不比那个深， 比 那个深。 哦， 焦糖深。 牛老师说红烧的得鲜亮， 对，其实就是鲜亮的，对，不能黑的， 就显得干净， 干净漂亮。然后 锅来烧油， 吃的时候，哎， 多亏牛老师不在， 吃的时候有回味，那个鱼香，那个酱香，浓油赤酱嘛， 哎，就是我一开始原来啊有一个刻板印象，我就认为呢，凡是这鱼啊味儿稍微大一点的，它就是浓油赤酱的；但凡稍微鲜一点的，一定是清蒸的。但是后来我也是在哪儿吃了有一道也是类似的菜啊，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就是。 其实你像那个上海人吃那红烧滑水，它就是浓油赤酱，但是那个滑水它 也相当鲜， 都是新鲜的。 对对对对对， 它因为它那个鱼尾巴它不是老摆吗？来回去的动，它就是活肉，它那块就是要吃它那个新鲜的那个劲儿。 对 啊，但是它浓油赤酱很好吃，特别再拿那鱼汤一拌饭更好。 哎，回鱼也是这个时候刚， 反正我那年2013年的时候，我就是这大概这个时候去吃的。 哦， 上次咱们在淮扬府他新开的那个子品牌叫什么来着？ 游园惊梦， 游园惊梦，就它里头做了一个鱼，然后里头有很多的年糕块儿 啊。 啊，那鱼我没怎么吃，就那年糕我觉得真好吃。 因为鱼它的肉不一定入味那么好，那年糕一定入味入的好。 对呀、 啊， 真好吃。 那鱼也好，鱼大黄鱼呢？ 啊，没忘了、 大黄鱼是吗？ 也好着呢，好， 像这时候就吃鱼是我觉得最好了，各种各样的鱼，包括上海熏鱼，是吧？那个炸一点，然后拿那汁儿一泡，那个入味儿。 哎，好像前些年在北京的上海菜馆很多，但这几年稍微弱一点了吧？ 没有啊， 没有吗？ 没有，没觉得弱啊。 比如说，沪江小满楼是一直有 啊，上海老饭店， 上海老饭店是三里河那个， 对，三里河那个啊。这个沪江香那个小南国， 哦，小南国 是吧？这很多呀，我觉得 露露没有了是吧？ 哦，露露好像是没有 了，对吧？ 对对对，维哥是爱吃露露，所以觉得上海菜就弱了一点。 没有，因为以前离家近嘛，他正好在军博那儿有一家， 对，军博那儿， 所以去吃过，但是后来没有了。 但露露在上海还继续还有啊， 就是北京少 啊，北京那个原来咱们就有啊。那个美味斋，美味斋去年不是搬了新址之后更火了吗？而且它现在是地方更小了，但是做的更那个 更精致了， 不是更精致了，它是更接地气了。原来大菜多，现在是各类小吃多。 好，说起来，你看这就是跟着我们走啊，我们说什么大家就想到了什么。比如说有人就发河豚， 是， 所以这个也是极为鲜美的一种啊。 哎，他说河豚，这不长江三鲜吗？ 哎，是、 我突然想起前些日子不是看熊熊姐吃刀鱼来着吗？ 对， 是吧？ 然后侯师傅拿那个一筷子就把那个刀鱼刺给挑开了。 是 啊，就上礼拜又听人说现在那邵十三正在做那个刀鱼馅的馄饨。 暴殄天物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就跟拿河豚做盖饭一样。 对对啊，你说你听完这个，你不想吃吃尝尝吗？是吧？刀鱼那是，它不是带鱼。 好，蔚蓝也说了，说起鱼了，前段时间我在三亚啊，鱼排吃了一条苏梅。苏梅是种鱼， 对 啊，不用解释哈。我看你们都没反应， 等着你进念呢。 哎呀，那个肉啊，念念不忘，实在是太好吃了。还给我们发了照片，黑乎乎的。哎，不是， 人家是现捞的。 看错了啊，现捞的，多新鲜呢。 哎呀，你看就是黑乎乎的嘛。 行，广告的时间我们先沉淀一下。 好吧。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买品牌电器，抢特价电器，选高端电器就来大中电器中塔店。3月30日至4月1日，大中电器中塔店16周年店庆盛大开幕，优惠活动惊喜多多，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发烧打他打他打他， 又断网了。 玩个游戏总掉线，赶紧换宽带吧。 歌华宽带安装简便，无需重新布线，有110兆到22兆多种带宽选择，详询营业厅或96196。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日至4月20日，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有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百分百，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3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歌唱春风的仪式，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整点之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上升到了15摄氏度，天气非常的温暖。明天依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有所下降，预计白天最高气温是在10摄氏度上下。冬春交替的季节，气温起伏比较大，请大家及时调整着装，注意保暖。明天白天能见度还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联络线的方面啊。先来看东部城区，建外大街的进城方向，通惠和北路的3-4环之间，还有京通快速4惠到高碑店一线。出城方向呢，像朝阳门外大街，进城方向的进松路，出城方向的进松路的出城方向啊，还有朝阳门外大街的进城方向都是车比较多的。再来看一下南部地区，蔡胡营南路的出京方向车也是比较多。西部城区呢，莲花池东路的出城方向，还有紫竹院路的出城方向，还有卢沟桥路的双方向都是车型缓慢的路段。北部地区德外大街的出城方向，学院路的出城方向，以上的路段都是车型比较缓慢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对，刚刚呢是一个预告片花，周二说茶。对，周一预告一下啊，这个 预告， 明天咱们说茶，今天咱先不说茶呢 啊，对， 别 今天 别岔劈了啊，咱们聊的是南方菜啊，南方菜，这个有很多朋友们来发啊，就开始给我们展现他们吃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刚刚呢，我不是说蔚蓝给我们发说他在三亚的鱼 苏梅 吃的那个苏梅吗？ 苏梅鱼。 先发的我念的时候，人家就发了两张，一个是刚捞上来的那个状态，后来把这个做好的，然后给我发过来，哦呦，这个，你看这个肥的，哦呦呦，你看这个大的，哦呦，你看这个肉 鲜， 哦呦呦呦，哦呦，这真是这， 你看下一道菜 不得了，啊， 不，你看下 这个， 对对对。 啊，这个拍的就明显没有那个好。 不不，但是这个一定好吃。 看起来就好吃。 是是是， 这是暮雪白头说的，说嘚瑟一下，天一南方菜啊，我刚刚做好的雪菜黄鱼面。 哎，这好啊，哎呦，雪菜啊。 哎，问一下，您是南方人吗？怎么看起来做的很有那个感觉？ 嗯， 哦，真的就是说到南方菜啊，咱们跳一下，跳到南方主食，我最爱吃的就是南方的面。 但不是他主食，那是他点心， 啊 啊 啊！就点心， 啊， 我最爱吃的就是南方的面， 啊， 哇，哦，真的，啊，我觉得南方的面真的变化无穷啊！ 它主要是浇头， 就要是 啊， 什么都能往上浇。 你不要说南方面变化无穷，北方面也变化无穷，主要是面 一般吧。 你主要是爱是那个浇头的变化， 对对对对对。 南方的面馆或者是饭馆，你点不着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啊，对 对。 然后有一次我们出差，然后我们那摄像太想吃了， 你点的这口。 然后我们那摄像太想吃了，就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淮扬菜馆子里，就太想吃了。 自己去做了？ 没有，然后就跟人说要吃这个，厨师说不会做，然后呢说 他真不会做。 他说你会不会做西红柿炒鸡蛋？厨师想了想说会。然后你会不会煮面？说会。那你到后面给我炒个西红柿炒蛋，然后个煮碗面端上来。然后那个厨师就特别实在，一盘菜一碗面。然后我们那摄像看着他，你能给我拌一下吗？因为南方那碗特小，不像北方人那碗就是汤宽，然后卤又多那碗。然后那厨师特别猛，一边拌一边说，那北方人这么奇怪，这个菜还能拌面吃。然后就我就印象里面又特别深，就你刚才说南方的面有那么多种变化无穷的吃法，然后我们北方人就要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不不不，关于主食啊，咱们最后一节再聊。啊，最后一节，刚才咱们聊到了肉，那都说到了鱼， 那是鱼没说， 哎， 说 对对对，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清蒸白鱼。你刚说咱们说不是长江三鲜吗？还有太湖三白呢， 是的， 对不对？银鱼摊鸡蛋， 嗯， 是吧？ 嗯， 清蒸白鱼， 嗯， 哎，我最爱吃就是这清蒸白鱼， 嗯， 好多地方都 吃东西太多了，你坐着说了仨了， 不，那就是爱吃怎么着啊？笋，你是吧？这点说笋特别笋，然后呢，这点说白鱼也很笋， 哎 啊， 哎， 那个现在最爱的就是淮扬府那个清蒸白鱼， 嗯 啊，那个白鱼蒸出来一点腥味都没有，那个新鲜，我不知道淮扬府什么 渠道弄的这么新鲜的鱼？ 他的那个鱼是高油湖的、 哦、我知道啊， 就是那王仙记他们捞螃蟹的时候、嗯、在那高油湖里头捞上来的、嗯、 但是他怎么渠道到北京能一点都那么好？ 就肯定是空运的嘛。 啊，空，但是好多地方也是空运，但是都不如他们家那 个、他们走水路 啊，可能南水北调了是吧， 拴一绳一块带上 来、啊啊哎、好吧、嗯、 就只当遛鱼。 反正就是他们家那个鱼是很多家我吃过是最新鲜 的， 一点异味都没有、 嗯、 而且呢那个汤也新鲜。 嗯， 这个我很多次在那儿吃饭一定点那个，他有时候他会看人， 哎， 人多呢就是整条的， 嗯， 人少就是半条， 对，别浪费嘛。 对对对，哎，那个鱼每次都特别干净。 就是如果大家去那儿吃啊， 嗯， 如果当然您要如果是整条的， 嗯， 那盘子里边汤其实不多， 嗯， 您拿那个盘子稍微翘起来点， 嗯， 拿那勺把那汤， 嗯， 舀出来， 嗯， 要一碗面， 嗯， 您就跟他说面什么都不要啊，嗯，面单拿， 哦， 就拿那个 啊，你们南方人真奇怪，怎么能这汤就跟着面拌在一起？ 绝对好吃， 啊，是是， 我有奇怪，放着鱼不吃，就要那汤， 特别的鲜。你想它是蒸出来，那精华全在那汤里头。 哎，怎么走着走着又奔主食了呢？ 这个 搬回来，搬回来， 这个鱼，我觉得那个哪儿啊？就是上次听人一个故事，就说这个这月牙这块肉最好 啊 啊，这个过去是有故事的。过去说这个是沈从文先生吧，当年是不是被逮过去当土匪， 嗯， 当师爷给他们记录，就看这土匪绑票绑这个小孩，这个看这个先饿三天之后 看他先吃哪儿。 对，看给做鱼，看他先吃哪儿。 有钱人家的孩子， 他一般吃那个后背呢，就放了吧，没什么油水啊。说吃这个边鳍的这个，就是肚子这块，这块鳍这个，留一个星期。哎，这说明家里还是不错，家庭环境好啊。那他知道吃这儿，如果吃月牙这块的，那就死也不肯放。这肯定是家里最疼爱的孩子。 哎那要是小胖就可以放心了。 哎，对对对， 因为小胖 他 喝汤， 不认识 他喝汤，然后跟人要面条是吧？哎呀， 当时第一电视绑错了，这个 是 哎呀，这出身没填错啊。好啊，这是说完鱼了啊。 嗯， 接下来咱把时间交给赵导。 哦， 赵导都说了，说你都说仨了， 嗯， 赵导说还说菜吗？ 我主要是怕耽搁你们，然后你们 有 广告。刚才说那个，刚才有一个听众是不是自己做了一个雪菜黄鱼？ 是， 对对对。 其实雪菜做笋也很好吃。 嗯， 对对对。 那个八条一号就有这个菜， 嗯， 然后呢，老板刚从安徽进的笋， 嗯， 特别的鲜。如果想尝鲜的话，这礼拜赶紧。 嗯。 下礼拜可能就差点，已经吃俩礼拜吧，可能这笋也就。 嗯。 然后我还想推荐一个，就是草头。 嗯， 然后草头这个菜你媳妇儿应该爱吃吗？那生煸草头不是上海菜吗？ 是是，草头圈子。 对，然后那个云南的那个厨师就喜欢做上汤草头， 嗯， 然后我原来就光听他说草头我也没太注意，然后今天不知道来上节目我专门问了一下，我说草头长什么样啊，那个干净的鲜的生的，一看这么眼熟啊，这不就是苜蓿吗？其实就是过去那个喂马的那苜蓿，然后就拿来炒。哎，我吃了这么多年草头，我不知道它是苜蓿，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它那个味道也挺奇怪的。然后草头有很多种做法，包括南方人煮面，有的时候也往里面当那个面码用， 对， 当菜码用。 嗯 嗯，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荠菜 啊，荠菜， 像那个上周我刚才说我们去那地儿不是扫墓嘛，然后就是摘了菜什么的，那个灶台鱼那儿， 嗯， 然后就有一大片菜地，然后菜地里面就有荠菜。现在那些都有点老了，有的都已经开花了， 嗯， 然后挑那个嫩的，然后拔回去，然后拿盐水冲一冲，然后给。对， 他估计是包饺子， 包饺子， 是北方吃的， 是北方人，啊，包饺子。但是淮阳府的那个厨师，就那个王师傅跟我讲， 嗯， 如果你在家里做荠菜馅儿的时候，不管是包饺子还是包馄饨，在里面剁一点小青菜， 嗯， 就会特别的鲜嫩又不柴。 哦， 他们淮阳府的荠菜饺子就是这么做。 哦， 荠菜 他们是荠菜馄饨吧？ 对，他们是荠菜馄饨。 嗯， 他们在馄饨，然后荠菜饺子，我觉得做的比较精致，就是京兆尹。 嗯， 京兆尹的荠菜饺子就挺精致的。 他那纯素， 对，纯素， 因为还是得搁点肉哈。 是是 啊， 对呀， 啊，这荠菜就得有点肉， 对， 它那清香才更好， 特别柴。 哎，对对， 所以要剁一点小青菜。 速上加速。 嗯，就浩太刚才说的那个白小白鱼，我想起来 银鱼吧， 小银鱼、就白色半透明的那种小银鱼。 对对对对， 有一次就是去年前年，我连都去了，就是往康熙草原走。 嗯， 不是南方，是北方。但是没到康熙草原，然后有一片那个草地是围起来的，但是也能进去玩，然后也卖票，然后往深处走，然后就有一条草地上的河，感觉像沼泽地一样、然后那个附近有住户，有当地的居民，然后竟然里面可以拿脸盆去捞那个透明的半透明的小白鱼，就是那个小银鱼、跟我在高湖看的特别像。然后那个河水特别的凉，然后你捞完了以后，那个住的人跟你收钱20块钱，然后买一大袋，然后到旁边的那个农民家里头，他给你炒鸡蛋，特别的鲜。那个就是半野生，就算野生了，那个小银鱼。 这都是类似的东西。 对， 都是类似。 可是我没想到草原上竟然就草地里。 湿地嘛，就是。 对，是有。据说那种鱼，每年都会有一次，就是它洄游。就是逆流而上洄游，专门到前的这儿产子，产完子再走。 不会是从扬州游来的吧？这太远了。 那挺长途的。这个、来来，咱们说完鱼了啊，当然鱼好吃的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说点肉呗。 肉其实现在都不是最那个什么的哈，但是我最爱吃南方的是那腐乳酱方。 我以为狮子头呢。 狮子头不，它是丸子类的，丸子类的它就不如那大块的肉有肥的那个才好，是吧？那个得腐乳酱方，或者那种就是淮扬府那种红烧肉，就炖到酥烂的那种，一吃完了你看挺大一块，搁嘴里一口进去， 但是不腻， 一点不腻，是酥烂那感觉，是吧？那个酥烂得是那个劲儿的，就是酥，你看咱们一般的是带油脂，然后又有点脆，有点那种感觉，跟烂乎的那搁在一起，你嚼之后有一点汁水，有一点油脂，然后不腻，吃着还特别满口香的那种东西。那有时候南方人爱拿那个跟百节一起烧，对吧？哎，这好吃，这是我对南方最爱吃的肉。 反正像这肉两次，当然都是跟小胖一块吃的。一次是在淮扬府。那一人一份的那个 啊、 真好吃。但是我一般只吃那皮，我觉得那皮比底下那肉还好吃。 吃它旁边配的那个南方特产的那蔬菜了吗？ 没， 那水八仙。 没， 赵导啊，你跟我们说的这些，我们都好像不太感兴趣。 你们都没吃吗？你把那个扔了吗？那个 没有扔，没有 扔，没 扔。 那比可那块肉可贵多了 啊！真的、 啊、是吗？ 没放。 那 老 杨专门跟我说没放。 因为我吃的都是整坛的。 哇、然后除了那个以外，就是另外一次我们俩在少十三 啊， 爱吃的那个也不错。真好吃， 肥 而不腻，真好。 我是拌面都特别棒， 拌面 是又主食。 因为我是觉得南方这时候不是最有特色，不是那个肉，是它那个鸡鸭呀，什么尤其鸭子之类的，它不是水域宽阔吗？这上海那个八宝葫芦鸭，啊，八宝葫芦鸭里头各种各样的那个糯米啊、笋丁啊、青豆啊、火腿啊什么的，这那个我是更喜欢，有那种蒸出来的，有这炸的那种， 它都得先炸后蒸。八宝葫芦鸭 啊，不，有的就不炸， 是吗？ 啊，就是蒸的。 那它那皮怎么处理？ 皮就是软的。 因为我拍过那个就是辩方有一传人，就这个菜的传人，然后他做这八宝葫芦鸭，然后我们全程看，就是他要就处理完，他先脱骨嘛，脱完了以后往肚子里塞，可奢侈了，里面还有海参，然后有火腿，然后有笋丁 啊。你说那个是内陆的八宝葫芦鸭，外头得是油亮的那种脆皮的。 不是，它最后也要蒸。它炸完了以后，然后蒸完了你才能上桌，然后里面还有糯米。然后切开是主食哦。 对。 然后这个吃里面那个 糯米可入味儿了。 对。然后那个也说不上是南方，应该是个南方菜。 南方菜。 但是在便宜坊这个鲁菜的馆子、北方菜的馆子里做。然后好像还只有就是那个丰台那家店有。 然后我说这是原来美味斋的那个，就是纯蒸的那个，是美味斋的那种，它是半只鸭子，它是半只鸭子， 半只，那里面塞东西不会掉吗？ 没掉，反正是很好的，它就是纯蒸， 对，它得手工缝， 哎，我也太实在了，蒸一只，然后切一半上不就完了？ 那鸭头它是怎么弄的，我就没闹明白。 哎。 美味斋现在重新开业，它在哪儿？ 就在那个菜市口那边。 哦，在菜市口 啊，菜市口原来那个祥达大厦一层。 我知道，我知道。 啊，现在他现在就是基本上你人太多了，反而吃不了， 应付不过来， 因为他就一个包间儿。啊，它主全都是那个 地方小了， 地方小了，但是就是原来很多特别精致的大菜没有了，它更接地气，小吃多。 嗯 啊 嗯， 哎，刚才说了那么半天，怎么没人说响油鳝糊呢？ 鳝鱼是一大类是吧？ 啊 啊，对，鳝鱼是一大类，那个有淮安软兜啊、呛虎尾、响油鳝糊、蝴蝶鳝片，这个大烧马鞍桥等等等等，这鳝鱼我都比较喜欢吃，但是呢，但是紫龙头牌另一路，紫龙头牌是香菜啊，紫龙头牌那个就其实原来同城园也做过叫香梗炒鳝丝， 我是见那个侯玉瑞侯老师，哎呦，说起这个菜，他做上来以后，他一个人做好多，也挺大岁数的那个厨师旁边看。然后就那种朝圣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当时也没太明白这个菜为什么让大家这么看，好像说挺费劲的，因为得那么一下， 对， 那么 脱袍嘛，脱袍，就变成白袍小将， 对， 啊， HYC 说了没法这个点听你们的节目，您还没听我们下一节，下一节是主食。我们下一节主持基本上小胖一个人包。 来啊，先休息一下啊，咽咽口水，我们进一条广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李想说了，北有烤鸭，南有烧鹅。有一次去广州出差，吃了一次烧鹅，哎呦，太香了！可惜北京吃不到那么好吃的。嘉宾们问问，有什么在北京吃烤鹅的推荐吗？ 烧鹅， 烧鹅吗？ 嗯， 那衡山会 烧鹅啊，衡山会应该还行。 对， 啊， 那儿的还行， 就是香园街那边是吧？ 对， 啊，那我的选择基本都是那个，哎，对，那天在那个哪儿，狮子山下， 嗯。 吃的那回烧鹅还不错， 很传统， 很传统的， 对，那个还不错， 嗯， 还有一个现在开了好多店的， 嗯， 有很多人点评都说，哎呀，其实不好吃，怎么怎么样，拿了米一是吧？但是呢，徒有这个名号，但是我去吃了一下，说句实话，跟公允的说，我觉得人家那鹅做的也还不错， 嗯， 就是鹅夫人。 哦， 人家主打就是烧鹅嘛，然后他的烧鹅做的还不错，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去有些地方，他那个鹅吧，你比如说狮子山下，他很传统，但有的时候做的吧，就稍微会水平有点 参差不齐， 当然他做的再不好，也不会说差到哪儿去，但是跟他最好的他好像保证不了。鹅夫人我去了大概有三次， 就品控基本是一样的， 全一样。吃起来哪儿都，而且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我吃了三次，全都一样，吃起来还不错。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有人就喜欢偏清淡一点，有人喜欢偏油腻一点，这个也选择也不同。 我觉得主要看你当时饿不饿。 两码事儿 两码事儿。 饿的话，馒头蘸酱也很好吃 是 啊，要什么鹅呀啊？ 还有一家也很有名，我就不说它名字了，也是新开的，就在中环，在中环新开的，还不错。 脆啊， 对啊， 哎呦我的天，那贵呀 啊！脆现在那么很贵吗？ 贵 还不错吗？他们家现在？ 看你点什么了 啊？我就吃点心呢。 那还行， 那还行， 还行是吧？ 对，还不错， 啊、 还不错 啊！因为那个什么，我听说开了，一直没敢去。 刚开， 因为怕就是很多东西，开到北京之后，觉得啊，你还不如去香港，或者你还不如去 深 圳啊， 还不错， 还不错哈啊！那我过两天要就去啊。 就是因为太贵了，所以就一直没去 啊。 看你点什么了，你一个主食控去那儿没问题。 其实你中午去，我觉得你差不多吧。呵，你看看， 你看给他饿的。 来来，咱说点旁的啊。米说了，想给孩子吃鱼怎么做呀？希望能够简单点的，刺儿少的，谢谢了。 带鱼呀、啊？ 对， 带鱼是带鱼，带鱼其实还是有刺。 那刺儿多好炸呀，两头去 鳕鱼炸， 嗯， 对吧？ 嗯， 就是 容易散 啊， 容易散。 那个还龙利鱼、 啊、 什么，这都是没什么刺儿的、 啊、对, 对, 对吧？ 基本都把刺都踢出去， 都踢出去，这就是这种深海鱼、 嗯， 基本没有什么刺的。 嗯 啊，我记得还有有的那个， 啊，我想起来了，那个叫什么？有一种就是标准化产的那种鲳鱼，还有一种叫鲷鱼，那、 啊、 都是念鲷嘛，一个鱼一个舟、 啊。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那个鲷鱼它现在都是那种包装好的、 啊、 去骨。 啊，对对对。 就是两片肉， 嗯、 啊，然后回去可以烧烤。 你有学问多了，我一般我第一次看那劲儿，我说哟。丑鱼、哎、 啊！你看还不念周鱼， 识字不识字、 啊， 先念半边字。 啊，我觉得就这种鱼，你干什么都行，你蒸 对对对 蒸一下吃，其实是我觉得最好。 对对对， 蒸一下吃，撒点什么香菜啊、香葱啊、香葱末啊什么的， 嗯、 搁点酱油。 那比如说孩子要吃的话，其实除了炸以外，要给他熬粥呢。 熬粥也行，包饺子、剁馅儿，这不都 行 吗？ 哎这个、 行 对 吧？鲅鱼馅饺子似的那样啊。 嗯， 鲅鱼馅 就那个。对，刚刚咱也说了，龙利鱼 啊、 嗯，现在特好买。如果孩子特小啊， 嗯、 吃龙利鱼特别好。 但是龙利鱼还便宜。 对对，还便宜。 啊、 上一次是周俊强周老师 啊，在他周老师特别爱说这做龙利鱼的各种做法。 赛螃蟹 啊, 啊，就做赛螃蟹，特简单。 哎，对对，你说的赛螃蟹，我突然想起个事儿了 啊， 你知道赛螃蟹是哪儿的菜吗？ 哪儿的菜啊？ 是南方菜。 啊 啊啊！这个是 我没敢说 啊，这个有记载 哦。 当年是有一个江苏宜兴人叫任凤包， 嗯， 清末的时候在北京做内阁中书，然后呢，他住在宣南，把这菜交给，就他们家是宜兴嘛， 嗯， 把家乡做鱼的一个方法交给这个，广和郡， 嗯， 就是南城的，这属于宣南文化嘛，嗯、就是这种 南方菜， 嗯， 啊、 很多这种南方人。过去在北京做官的都把这种南方菜交给这个什么、 oh. 啊，交给这个北京当地的鲁菜馆呢，就变成了北京菜了。 Oh. 到南方好多你到山东找不着，到南方可能也没了。 Oh. 这等于是咱们吃的经常是这老南方菜。 其实我第一印象就是北方菜， 嗯， 因为你南方你守着那么多的螃蟹， 有真螃蟹， 你还弄什么赛螃蟹是吧？一定是 它螃蟹它分季节呀。这个不分季节呀、啊 哦， 对吧？你不要想着南方是现在这生活条件，什么时候都能吃螃蟹。 嗯， 那个你现在吃最好吃螃蟹的时候，不还是秋天吗？ 秋天。 嗯 嗯, 嗯， 还有一个那个就是类似的，你比如说那个烧烩爪尖， 嗯嗯， 现在有两个地儿做，一个智美斋，一个是那个汇丰堂。 汇丰 堂啊，他们家那个是当年那个苏州那状元陆润祥，在北京考进士的时候。考试的时候， 嗯， 就把这个交给智美斋了。那我前两天我那个什么，在故宫去故宫看珍宝馆，里头看他那个里头的屋子，还是就是清代的那个格扇上头有那个小字儿小画，底上头有一个陆润祥的字儿，陆润祥的字儿给宫里写的好几副呢。之后看了他之后想，那晚上就智美斋吃烧烩爪尖吧，啊。 嗯、 这个菜， 嗯， 烧烩爪尖其实那个四世同堂现在做的也不错 啊，他们家也做了， 因为那个汇丰堂做这个菜的厨师去了四世同堂， 哦， 然后他 那 个 还新派北京菜， 他那个烧烩爪尖拌面。拌米饭 啊，就拌米饭特别好吃啊！他专门原来我记得汇丰堂专门有一个，就叫烧烩爪尖拌米饭 哦，该饭 那他特别小啊，那个那真的。一绝那算是， 嗯， 而且你想，爪尖嘛就是猪蹄儿，它里头那个胶质，然后黏黏糊糊、腻腻糊糊又香滑的那感觉， 嗯、 一拌米饭太好了。 嗯， 行，就算打一窝子，咱们下一节就开始疯狂的说主食。 这个还有问 CSH 说，美味斋还在白广路吗？刚才咱说的 不在了， 不在了，在菜市口了，是吧？ 对对，祥德大厦啊， 对。还有这个莫妮卡问了，说虾子是什么呀？是虾米皮还是海米还是鱼子那种啊？就是虾子，就是跟鱼子一样，就是虾的子， 嗯， 对吧？然后它经过腌什么的，然后你去南方经常有卖这个的。然后人家有一次我是看，应该是看那个谁大董的董师傅和这个淮扬菜的泰斗叫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苍蝇说了，你们总说好吃的，还让不让人家减肥了？就是在减肥的时候啊，其实减肥我这是吃饱了是得减啊，但是我说啊，减肥呢，其实不是为了减而减，是为了什么呢？第一，为了身体更健康， 为了更好的生活； 第二，让我们的心智更成熟，对不对？最关键的是要锻炼我们的这种。 你拿听咱们节目当这个锻炼心智的这个过程是吧？ 我减肥的时候晚上一般到晚上真的扛不住，因为减肥的时候一般你得控制饮食，尤其晚上你的摄入要很少。 你自从上了这个节目之后， 你 这减肥经常成功是吧？ 没，上次我们一块儿吃火锅，然后小胖说他减肥呢。 哦，哥，不是你们，是咱们， 对吧？ 对对对对对，还真是不吃。 你说他当时干什么呢？ 当时就是负责这个 给你们服务， 哎，对 对 服务， 对不对？ 一直给我们添菜， 就眼看着他们吃。 对对对， 你真不吃吗？一直问，从头问到尾。我说我真。 后来就知识上了，哎，那炒饭上了，快给我们分一下，给我们分一下。那哎，那什么好了，给我们捞一下。 哎，这个自虐的。 人家吃完了来的。 不是， 没有没有， 我们一直上直播， 下了节目一块去的。你怎么能这么质疑我的人品？最关键就是真的是锻炼自己的意志。我减肥的时候除了看他们吃啊，真的眼睁睁的看他们吃，还有就是一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我一饿，我就翻出来从网上下的那个美食纪录片，什么孤独美食家呀，还有那个美国的有一个专门就是肉的，就是到各个州去做那个各种烤肉，就下了一堆在我手机里边，我就拿出看。 就自虐呗！ 我看的我都不行了 啊！ 关灯睡觉， 那睡得着吗？ 我睡就着了 啊！ 就是这样，我觉得哎呀，我的意志力得到了一种升华，而且当你经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对美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有升华是吧？ 对，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还是美瘦？ 后来就是 后来升华了嘛， 就是因为 升华的那个最后结果就是该吃还得吃。 那个时候你会种草很多的馆子和菜， 是 你一直在想，我减肥成功之后，我第一道要吃的是什么菜？后来发现这个菜谱腿长，就又吃回这个样子了。没关系啊，对吧？ 还可以再减吗？ 我是冬藏。就是一到冬天，你看 是是是， 我就慢慢胖。 是是是， 一到夏天，我再接着 你就没什么变化。 争取吧 啊！ 我们最后一节开始说南方菜里的主食，主食正好让拿我们的两位听众朋友发的信息当引子。 好， 一位朋友呢是碎壳蛋，他说呢虾子的面应该是扬州的虾子饺面或者是虾子面，说在淮阳府的店里是有的。 对对对， 哎，另外一位呢是东石，他提醒我们的赵导。他说一定得改口啊，是这个打卤面一定是老北京打卤面和老北京炸酱面齐名的啊，说有木耳啊黄花啊香菇啊白肉的那种，其他的应该统称为汤面 啊，西红柿鸡蛋汤面 或者汆面 啊，不，其实是两种， 那只能算盖面，炒一个西红柿鸡蛋 概念， 它 两种另外一种， 两种嘛，一种是汆的，就是不勾芡的， 对， 勾芡叫卤面啊。 哎，原来我是跟一老师傅啊，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到这个老北京的打卤面，他就告诉我那卤怎么吃，说其实呢不是那么和叫， 不是啊， 对， 是吃着面这卤就在边上， 是喝卤 啊，就叫terlo着 啊， 这么terlo着吃。 刘老师也这么说， 但是那个卤不能咸，卤一定特别淡啊，它是能喝的那个程度， 而且是要随时能加的， 对对 对， 对 吧？ 它不添面，只添卤， 对 啊。 你们小时候都是这么吃的呀？ 不是， 是吧？真的，我妈妈小时候 不 从来没听说过呀， 不 知道是那么吃， 但是 吃不起。 哦，是吗？吃 不起，吃不起啊！ 打卤面挺费劲的。我记得我们家就是家里人过生日 啊， 嗯、 啊，对对对， 比较重要的节日才做。 啊、肉汤。 啊、哦，是 口蘑汤， 对，用那个大棒骨头熬汤，带点带 肉 的大棒骨头， 肉吧，就是、嗯，反正得有肉汤， 嗯、 然后讲究点有口蘑汤， 嗯、 然后那会儿我妈老说她小时候那个，嗯，那个太姥爷让她去专门去王府井稻香村， 嗯， 买那个蛋菜， 嗯， 啊，还有的人用虾仁，反正都好东西搁都搁在一起，还有一重要的东西鹿角菜， 嗯， 现在鹿角菜很少见了。 嗯 啊，反 正现在才好买呢， 啊、是吗？哪儿买、啊？ 这某宝上尽是。 哦，是吗？啊， 是现在 是。你是吃饱了？ 他正在考验自己，正在考验自己。 啊、哦，又在磨练自己。这大陆面，反正就是都知道那个什么，不是那个当其他卤那么吃的， 啊、是 但 是, 是，但是那个真吃不起啊，是不是？小时候吃。我记得九十年代还有一电视剧，我到现在印象里特别深。那个当时电视剧里有老太太说：“谁家能成天大鱼大肉的呀？” 嗯、 那都是2000年之后，咱们逐渐才开始那打卤面能随便吃了，能喝卤。 你想啊，陈佩斯他演那小 吃面条啊， 吃面条，真的，他演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小嘛，就看着他。哎呦 啊！对他那里说的就是打卤面， 对吧？ 对对对对， 拍戏的时候、嗯、刚说走一遍这戏、嗯，他已经吃完一碗 了。对 对, 对， 哎呦，当时我天哪，得多香啊！ 啊， 哎呦呦， 对对，能体会到。 到后来吃那桶的时候， 啊、 我才我天哪，撑死我了 啊！ 我都跟他同步走， 是是是。 哎呦，那看来就是在咱们小时候啊， 嗯、 比如说八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吧， 嗯。嗯 那个时候这算是好东西， 好东西，现在不算吗？ 现在 算， 嗯， 现在， 嗨，那我就土冒了啊！我那时候来我汽水舅舅 啊， 原来节目里说过，我舅舅来他们家，这个吃就是玩嘛， 啊， 然后他给我们做，第一天做的是炸酱面 啊， 第二天做的是打卤面 啊，好待遇啊！ 第二天晚上我就提醒、我说舅舅，咱能吃点好的吗？ 哎，我问你， 不是爱吃面吗？ 等我说，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 啊。 第二天又家里又来什么人了？做打卤面， 不是就反正他们就招待我们就 招待你一人。 不是我爸爸妈妈有一家 子。 第二天 啊，第二天打卤面啊， 没再别来别人， 没来别人 啊、哦。我以为因为打卤面级别比炸酱面高， 是吧？ 啊， 我们那儿没有分这个 啊。 而且呢，就第一天的时候， 嗯、 比如说就。炸酱面的时候是炖了牛肉， 这是 他们家的标配啊，就吃炸酱面一定要配炖的牛肉， 小碗牛肉， 切的小碗，哎，对对，小碗牛肉就炖着。但是第二天就没那牛肉了，所以我就觉得第二天的不好了。后来呢，我那个就是我算我姨奶奶吧，类似于像、哎、怎么叫来着，我想不起来了、 嗯， 反正是我舅舅的妈妈 啊。 嗯就说赶紧去给孩子买点好的，就去稻香村给我买的蒜肠， 哎呀， 就着那个打卤面吃的。 啊、 我说这还像个话，真是， 哎呦呵， 你一点肉都没有， 档次很高了 啊、 哦，有蒜， 档次很高， 多麻烦呀！做打卤面，那、家里做这面做卤的人，从一大早就得去折腾，就忙活到中午， 因为里头料多， 对， 嗯， 非常麻烦。 来吧，说说南方的面 啊，南方面 酱油拌面， 葱油拌面。 不是葱油，专门有一种酱油的叫什么干拌面。 我说的是葱油拌面。 对，你说那也对。 完、了，我来一个那个凹糟肉，凹糟面里那焖肉面。 完了，那就我说的这便宜，阳春面。 阳春面 也便宜啊， 这 汤贵啊。 你吃到最后，喝完汤底下全是虾子儿。 我就吃面了， 那得了，哥你吃亏了。 就跟我去淮阳中学、那一吃那肉，他非告诉边那菜贵 啊。对对啊 但是那真的是水八仙、那一个那个真的比那个那一块肉要贵。 对，而且南方的面啊，这个不是地域歧视，我觉得啊，南方的面比北方的面好吃，可能它是因为加了那个碱面的那个缘故啊。 不，它的面基本没什么太大变化 啊、 就是有点发硬， 哎，就是硬， 对对，有点发 硬的那个感觉特好。 啊，你不是河南人吗？你们家那边吃面应该不是这感觉啊。 我们吃烩面，我也说来硬点的 啊。但是那个硬跟他那个硬不太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咱们那个北方面那硬是要更筋道一点。 对吧？ 包括现在我特爱吃的一款方便面 啊， 就是新加坡还是哪儿的，叫虾仔面还是叫虾子面来着？ 嗯， 应该是虾仔面，它那面就特别好吃， 嗯、 包括 最硬。 哎，现在我自己在家里边做炒面，嗯、就那种类似于像星洲米粉啊什么的， 嗯、 都是用那种面做，哎、 啊， 特别好吃 啊。 面不知道怎么就煮，你煮久了它也不会弄， 对 对对， 而且越煮越那样。 对， 嗯、 哎呀，好。这个说完面就算说完 没说完啊，不就说了一下 该说浇头了，是 不是？不是还没说，我就说这个奥灶面里那个焖肉面啊 啊， 焖肉就是一种浇头啊，跟所有的浇头都不一样，所有浇头都是可比如鲍鱼面啊，就是那个什么，不是咱们那个戳那个海鲜的鲍鱼啊，炸过的那鱼，然后还有什么这个鸭肉面呀、啊，包括这个鳝鱼面、鳝丝面啊等等，它都可以自己单成为一个。就是小菜儿喝酒用的，就唯独这个焖肉面一定是要在那个盛面的时候就给它盛进去，啊，你把那个一大块那五花肉焖放在那个碗底下，然后拿热面搁上去，再浇一勺热汤，然后一会儿你看那个汤底下往上浮那个小油花的时候，哎，那个肉就可以吃了，就等于是其实就是一个五香的那种肉是吧，大肉块似的，然后但是你通过这热捂过了之后，那个肥的地方开始就半化不化的那种感觉，油花飘起，你再夹起来吃那肉，哎，你真的就是那个有点那个酱油或者说那个红烧过的那种荤豆腐那种感觉，一特喽一进去之后，那个酱香还随着进去，哎呀好吃， 停 啊， 那面哪能吃？ 苏州，苏州， 北 京真没有， 没有啊， 北京真没有、 哦、 啊，这个确实，这个我在苏州吃了好几回， 是 是, 是 啊， 那边的说句实话，面馆的这个整体水准啊， 嗯， 要比咱们北方要好一些，我觉得，但凡随便去面馆， 哦不 都好吃， 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咱北方面馆是按照什么小吃铺，可能原来就是小吃摊儿、 嗯， 能安个这进个屋就算不错了。 嗯， 他那个面，他过去我不是说了吗？刚才不是说是当主食吗？他不是主食，他是当 点心 或者早饭什么的。 嗯， 他所以呢，他是茶楼式的经营。 本身就高一档， 本来就不一样，就不是一个地方的东西。 哦， 啊，所以你不能说，就是说他那个就高，或者说北方的低，但它是不同地方的，品种。 哦， 嗯，所以你看他那儿都是能到一楼二楼那样的那个经营场所， 是是， 咱们这面馆就很少会有这样的，对吧？但是因为。开始的时候就不一样， 咱北京的有名的面馆就是一个牛拉，然后还有那个刀削面， 不， 红， 咱北京有名 的，我说的是满大街都开着这些店 啊，咱北京有名的面馆是那什么呀？延吉啊， 啊，对对对， 但是店少啊，架不住那个、 两家啊， 对，那店少 啊， 嗯， 因为我今儿路过那延吉的时候，觉得，哎呀，为时尚早，再过些日子吧， 来吧，面先这样呗 啊。 就先这样了 啊！那你再来一个， 最后聊一旁的，虽然不算南方，但是是我刚刚你们在聊面的时候，我跑了一下神儿，就想到那碗面去了。 嗯， 就是陕西的那个 肥肠面， 不是那个 油泼面 啊，上海那边的肥肠面特别好吃， 是吧？ 啊， 就是辣汁肉盖面 啊， 就是用那个辣汁肉炖的那个肉的肉汤、 嗯、 再加点那个碎的辣汁肉、 嗯、 我一般去那儿我说来个肥的稍微给我来多一点，哎呦那一拌再让它浇一点那个辣椒面，你就那么一拌、 嗯、 哎呦那叫一个好吃啊、 嗯、 爱吃肉的再来单来一份辣汁肉， 嗯是， 哎呦 那你有没有吃过那个陕西杨凌那个裤带面、 哦、 它一根面条就这么宽，就跟你腰上系那裤腰带一样、 嗯、 然后是一根面一定是二两、 哦、 然后一碗正好是一根面， 就一整根， 然后给你上一个蘸汤，然后这么过着跟过桥米线似的蘸着吃， 蘸水面吧， 你也可以点一份辣汁肉就着吃， 是啊，哦呦， 来那你们俩说吧，这面在北京哪能吃？ 那个山陕叫什么叫山陕饭馆是哪儿啊，就是有好几个分店，咱可以查， 嗯， 可以能查到那个地方，就是卖凉皮的地儿，好多地儿都卖这个，但它可能不那么长、哦、不那么宽， 五花马有吗？ 吃法差不多， 有 吧， 有、让我推荐我就推荐去那儿、 哦 不是在别的地儿又 啊、对，反正是就是 卖就是稍微大一点的陕西菜馆子，都会有这个，都会有这个吃法。 好的，好的，嗯、啊，天小天说了，说到南方的主食，我喜欢海鲜粥，每次去广州出差必吃。 啊，那是。 哎呀，那不用去那么远，北京就有好几家海鲜粥。 因为我记得当年赵导是带我拍过这个的。 对呀、 啊。去的哪儿啊？ 京深。 哦、 是吧？ 仙顶乡。 仙顶乡叫。 对啊，仙顶乡有他们家的海鲜粥，真的是太着实了。 我想想，那回还有孙涛也去了。 哦。 啊，就那回。 给他还做了那个象拔蚌。 啊，对对对对， 就是鸡汤汆的象拔蚌， 嗯， 真的活生生的那个啊，那个大鼻子， 啊、 然后就给切成片，然后拿那鸡汤，开始都以为鸡汤是白开水呢， 嗯， 就是倍儿清亮，然后汆的那个。 而且那天还吃了锅边糊， 啊，对那个， 对吧？ 那是个南方菜 啊， 那个好南方啊。嗯、 快说说肥肠面，北京有吗？ 肥肠面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它就是上海吃的。 但是我吃的肥肠面全都是在川菜馆子里吃的， 那不是一个意思啊。那个上海那肥肠面有点甜头、 哦、 啊，然后也有点辣头，反正是也是浓油赤酱，然后偏有点甜，有点辣，还是以咸为主。 嗯 啊，那个面，它是等于是上海郊区的一种饮食啊。 嗯， 跟那个还不是上海城里的， 嗯， 反正有点粗犷的感觉，但是又是在上海的，又是上海的郊区，它又比较细腻，它也是那种细面。 嗯，好，好多朋友都在推荐， 嗯， 说那个郝云街那边的东吴面馆有那焖肉面。 啊，是吗？ 哎， 那太好了， 哎。可以去尝尝、 嗯、 啊！咱 记住，一定是把肉先搁在底下，不要着急，先觉得因为那个 不要着急对汤， 不对对汤，给它悟透了再吃那个才好吃。 好 嗯 ，Ducky 也说自己做的话，推荐寿桃牌的虾子面和瑶柱面都挺好吃的 啊，瑶柱面挺好吃的、 嗯、 啊，还说了说杭州那边的油爆扇面特好吃。 嗯嗯， 但是一定不要在酒店里边吃，一定晚上去那种街头小摊贩的那个地方吃的特别有滋味。 它有点像那种大排档，街两边、 嗯、 然后大的棚子露天炒， 嗯， 好便宜啊，就撒开了请客，你随便点，你每个菜都点也花不了一二百块钱。 在杭州吗？ 我去的是好像新安江，杭州下面的新安江。哎呦，那天真是当了一把大款，可爽了 啊。我觉得他这说的对，就是一个原则，就这种街头小吃最好不在酒店里吃。 是是是， 因为酒店里他做不出那街头那感觉来。 对、 嗯、 而且呢，你去杭州街头走一走，面馆极多。 对对对， 是吧？而且听那边刚才刚说面了， 嗯， 还有那包子， 嗯， 哎呦也是特别的好啊。你去那边一看，稍微排点队的你就在后边排、 嗯， 你就看着那包子，甭管什么馅儿的，一样来撒。 嗯， 我吃过最 好 吃的包子。 那个知味观不光是有包子， 嗯， 还有那个酱鸭呀、啊，什么熏鱼啊，什么的特别好，都可以打包。 嗯，嗯 打包，然后你就晚上拿到酒店来点两瓶啤酒，特别好。嗯、 哎呦， 啊、 嗯。 我刚才说，我说我吃过最好吃的包子，当然很多包子都很好吃啊。但是我真的是超我、嗯、超饭量吃那个包子，有这么大个儿，我一点不夸张，这么大，我还有照片呢。 这还好吧？ 就是在那个寿昌镇，杭州的寿昌镇、 嗯、 街上有一个有顶，有是个房子卖，哎呦、 嗯， 当地人都排队。那个豆腐包， 嗯、 它是豆腐炒辣椒，然后包包子，太好吃了。就是这么大包子，我一个人吃了七个。 嗯。 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不知道我还能再吃，就没法带回北京。 我突然想起前两天赵老师跟我说到他的饭量。 但是你知道那，那就我们一块儿去那摄像，男生就吃了四个， 那你吃七个， 啊、 真太好吃了。 赵老师饭量还是比较惊人的， 是是 啊， 也多亏他没扛机器，他要扛机器得吃十个。 然后刚才说到包子，刚刚中间广告时间我还问那个明明梦夏老师，就是你爱吃包子，他说他爱吃包子，说那汤包 带吸管的。 哎呀，我觉得吃汤包真的是特别体验你的这个是不是淑女。就我每次吃汤包，甭管在哪儿都吃一身都是汤。 为什么呀？ 就虽然都有口诀，就是那洛阳特别喜欢、 啊、什么清清提， 什么清清提小开窗，然后什么嘬口汤、 啊， 然后怎么着？我也是按照那个做的呀，但是到了第二步就夹不住了，那包子太滑了，然后啪就掉到那个小齿底里。 你不知道还有一种东西叫勺吗？在底下拖一下。 顾不上，就是顾不上，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像什么野春呐、 啊， 然后游园惊梦啊、淮、 啊、 阳府啊，他们那个各种各样有没有汤上都做的挺精致的， 嗯、是。 包括那个就是满大街都有的那个金鼎轩、 嗯， 他们家那包子我儿子特别爱吃。 哦， 那这是 都 是 酱肉包， 纯南派的东西。 对。 哎 嗯，但我还是忘不了那大豆腐包。 行，我们再回忆一下，先进一条广告啊。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说到现在啊，已经有点坚持不住啊， 嗯 啊，口水横流啊， 那个还有2分钟。 好啊， 还有一个南方的主食我特别爱吃，扬州炒饭。 啊， 哎呀，扬州炒饭真的好好吃啊。我认识一个就是拍纪录片的一个外国导演，他很有名，是谁我就不说了。然后他不会中文，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又有业务上的合作，我们一块拍那个北京小吃那个劲糕啊什么的，那个什么年糕羊，拍他们都认识的。他身上 蛋糕吧，劲糕不是西安的吗？ 嗯，北京也有卖，北京有卖的那个什么年糕，就那一趴 年糕窑我知道， 就那一趴的那个，那他来拍那纪录片，然后我们一块合作。那老师啊，身上斜挎一个小包，包里面有一个纸的笔记本，就真是拿笔写的。然后翻开第一页扬州炒饭，然后第二页是炸酱面，没有，第二页就全是主食。那个炸酱面，然后就全是主食，然后第一页 是熊丽姐姐的亲戚吧， 就是尤其是那第一页，你看的翻的都卷边了， 啊、 就跟那小孩作业本都卷边。我说这怎么翻成这样？他说他刚来北京头一个月，也不认识我们当地人， 啊、 他自己去吃饭，到饭馆点菜，他就点着羊肉炒饭，就这第一页 啊， 打开给老板看，全都吃了整整一个月的羊肉炒饭、 嗯， 然后他迫不及待的学会了炸酱面三个字。 哦， 可以点。 突然想到那个页纸上有多厚的包浆的， 都卷边了， 都盘出来了。 哎，这样， 嗯， 咱们我真的，咱们下次啊， 嗯， 咱们两个小时节目，咱们就聊聊东西南北的主食 啊。行，这可以可以， 哎、 嗯， 那得吃饱了来。 哎，这因为主食供多嘛、嗯。 你知道，其实今天我为上这节目，我3点才吃的饭。 你想今天还没聊包子 啊、 饼， 对对对， 米饭， 三照一阳春面， 面条也没怎么说， 对 啊、 嗯，而且东西南北的主食都有特色， 对对对， 嗯， 哎呀， 嗯，就是我们都是简单的说一说，就是怕您听我们这节目饿，是不是啊？好吧，这个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两位，也谢谢大家跟我们的分享啊。这个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的节目叫打开文化之门啊。最后呢，我们只能用这首歌来表达一下我们现在的心情了。 烙饼卷一切， 哎呀，这些主食们呐， 两个人相互回应，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相互回应，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